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啊。今天天气好，现在路况好，所以大家心情好，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来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么一段美好的时光。 哎，今天星期四，后天不上班。 后天你想的太远了点儿， 这就很开心了呀，对吧？这人生要有奔头，这每天啊每周啊都有一小目标，是吧？这个周六的时候盼周日，周日的时候盼周一，周一这个精神， 周一盼下一个周六， 没有精神百倍的盼这一周工作充充实实的完成，然后再盼休息的时候，对吧？ 我绕过来了， 绕过来了， 差不多吧。 你说现在这个5:20该盼什么呀？ 这个盼吃饭呗。 对呀，边听大城小事边吃饭哈。所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开篇说的这个故事啊，是个暖心的、开心的好故事。 哦， 昨天早上8点多啊，东城区都市新园14号楼的楼下呀，两个3岁的小孩在妈妈回家取备用车钥匙的时候，不慎将汽车落了锁，把自己锁车里头了。 哎呦！ 家人赶过来之后啊，还是打不开车门。这小孩啊，因为害怕，哭喊的几乎昏厥。 不是他妈妈不是取备用钥匙，怎么还打不开呢？ 是这样啊，这个居民宋先生跟记者说，早上8点多买菜回家呀，看见很多居民就把一辆这个白色的奥迪车给团团围住了，这好像大家是跟在一块出主意呢。这宋先生好奇，那就过去看看呗。原来一趴车看见，哦，白色奥迪车里边锁两个小孩在后排座位上呢。这俩小孩的姥姥啊，也在车外边，看起来特别着急，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是啊， 宋先生说啊，这个老人也告诉周围的居民，早上啊，孩子的母亲把车停在了这儿，这回家拿备用钥匙，谁知道一着急忘记锁车，车钥匙还插在车里头。 有， 等他到这儿准备帮忙先照看孩子的时候，却发现这车已经自动落了锁，两个孩子被锁在车里了。 嗨，这马大哈的妈呀！ 哎呦，随着气温越升越高啊，车子的窗户都是关着的，两个小孩在里边害怕的又哭又喊。 你看看， 这俩宝宝不断的用小手拍打着玻璃，让人看着都着急。宋先生说，孩子的母亲也很快就回到了车旁边，他看着这情况啊，也是干着急，不知所措。 不是，这个手里有备用钥匙也打不开了，是吧？ 哎呦，打不开。另外一名居民崔先生也跟记者说，周围的居民呢都帮着孩子母亲想办法，大家伙还帮忙找来了开锁的师傅，希望能把车门打开，救这两个孩子出来。 怎么样呢？ 这谁知道开锁的师傅忙活了半个小时，这车门也没能打开 啊。 而这时候车里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哭得有些抽搐了，眼看就要昏过去了。哎呦，孩子妈妈看这情景更着急了。 他这个车锁里边可能有那种电子装置， 对，反正就是里边上了锁之后，外边就打不开了。 倒是挺安全的，结果这一下呢，孩子可困在里 边，人还在里边呢。这崔先生说啊，这个时候啊，两名民警到了现场来帮忙。 有人报警了， 说这个咱们民警啊，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就开始先安抚孩子的情绪，告诉车里的孩子不要着急，不要害怕。 哎， 你说奇不奇怪啊？孩子妈妈怎么哄都没用，民警就安抚了两句，孩子就不哭了。 孩子还是听警察叔叔的话。 宋先生还说啊，很快呀，民警就用小锤子把车窗给敲碎了，把里边孩子给救出来。 哎，你看人家民警还是当机立断啊。 人家居民都说呀，这民警真是好样的。记者也从东城警方了解到，事发的时候啊，民警正在附近巡逻，接到市民救助之后啊，就赶到了现场。这不看着情况危急，也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在和家属商量之后，果断的把车窗砸碎，救出了孩子。而整个过程才不到20分钟。 你看看， 记者联系救人的民警，人家也婉拒了采访，只是说啊， 救人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有困难找民警啊。 是吧？不过这警察的这个决断力也确实是让人很佩服的哈。 我纳闷，这孩子妈妈怎么就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你都那样了，你还是先救孩子呀，对吧？这个打破玻璃，这是一个很容易想到的办法。 可能也正是因为是自己家孩子，那个时候光知道着急上火了，没想解决的办法， 有点 情绪做了主导， 乱了方寸了。 对对对，这不还好，咱有理智清醒的人嘛，是吧？当机立断，那个时候这个出手相救，是吧？所以今天，要不然也就借着这个故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当机立断的事儿？这个果断出手的事儿，这个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讨论一下呗，回忆回忆啊，这什么情况下您是当机立断做了一什么事儿，或者您见没见过当机立断的人？这讲讲他们的故事哈。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将您的互动内容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大城小事啊，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哎，刚才你说让大伙儿等着吃饭，然后听咱们这个节目，咱这节目里还真有点吃饭的事儿。 那必须。 哎，当然了，这是在一所医院里的事情啊。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最近进了一批新设备。可能有朋友会想了，医院嘛，是吧？这个肯定是医疗设备了。不过还真不是啊，也不是 CT， 也不是核磁，也不是什么医疗设备。 那医院进的设备是什么设备？ 是炒菜机器人儿，还有软化电解水的设备，还有臭氧洗菜机、万能蒸烤箱等等这些做饭的家伙事儿 啊。医院的食堂进了设备。 对了啊，这个你想啊，这个治病治完了以后呢，他还得养病啊。 啊，是。 哎，所以这个医院的病号饭也是挺重要的。 是，那还有医护人员的职工饭也得吃啊。 没错，那么这么一来，这个咱这肿瘤医院呢，就不仅在手术上用到了机器人等一些高科技，就连食堂也玩起了高科技啊。这些新设备叫什么呀？炒菜机器人。这个让工作人员还让病号们吃上了可口的饭菜。 这炒菜机器人长什么样？也两条腿、两条手、两只手吗？ 哎，对，没有那么这个像一个人的那个样子。这个记者也观察了，这外形啊，这炒菜机器人就跟一个，怎么形容呢？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您见过那水泥搅拌罐没有？没那么大个啊，你得把它按照比例得缩小啊，你得想象它能在一个厨房的灶台上给它架起来。哎，就是这么一个圆罐子，然后呢，这个架在一个这个灶台上，它里边它是一个那种跟那个不粘锅似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可以在那儿不停的翻转。 啊，那还真的跟水泥搅拌罐一样。 哎，对，旁边呢有一个电脑操作系统啊，有一个电脑，这里边有一个软件能够控制这个炒菜机器人。哎，这个记者去看的时候呢，人家那正准备当天的晚饭呢，这炒菜机器人也正忙碌着。 这炒菜机器人做什么好吃的呢？ 比如说吧，这三号炒菜机器人正做这肉沫豆腐。 哎呦，那你别说机器人做，就咱自己老百姓做肉沫豆腐的时候，那豆腐搞不好都容易碎。 容易碎。 那机器能做得了炒豆腐吗？ 哎，不光炒豆腐啊，四号的机器人在旁边做的是香菇里脊。哎，这个怎么做呢？就是，当然也得有这个切菜工啊，也得有这个厨师在这配合啊。 啊，得有摆盘的师傅， 哎， 切墩师傅。 对 对，工人把这个菜，这个什么蔬菜呀，肉片啊，调料啊，一盘一盘摆到台子上。一分钟之后，就听那个四号机器人发出了口令，请投三号料。 嗨，这还是个公鸭嗓的机器人。 我这么学呀，不一定人家那个就是这声 啊。 哎，这个旁边的师傅就把这三号那盘子夸倒里头了。然后这个机器人这开始工作，过了五分钟以后啊，他就宣布啊，烹饪完成。 这炒菜还不太开心呢，听着。 哎，这个厨师呢就在下边放了一个长方形的大盘子， 接着， 哎，人家这锅，这个锅这口往下一转，咵，炒好了的，刚才说什么四号炒的是香菇里脊，就倒到盘子里头了 啊。 哎，这个当然他跟咱们拿锅，拿咱家里那小锅炒菜，它不是一个概念啊。人家这一炒，炒出来多少啊？这一份就是4公斤。 哎呦，大灶啊。 哎，对，这个俗话说的大锅菜，这个够20个人分的。哎，旁边呢当然还有两口能量更大的炒菜机器人，据说一次可以炒出10公斤来。 哎呦，那这是更大的大锅饭了。 没错。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这机器人炒菜有什么好处啊？ 啊， 哎，人家肿瘤医院营养科的医生就告诉大家了， 啊。这个万医生说，以往啊，人工炒菜呢，厨师靠的是这手感， 对 啊，比如说这个调料啊，盐呢放的多点啊，还是少点啊， 那就是靠手一抖。 嗯，那么患者在吃的时候呢，觉得哎，有时候有点咸，那可能哎，有的时候这味儿又不足。 嗯， 哎，另外在食物配比标准上呢，它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标准化。 啊， 哎，这个因为都是凭手感嘛。 对对对， 这机器人炒菜呢，它是定量使用油盐酱醋啊，使每次炒的菜呢，它这个味道呢，应该味道都一样。 标准化，有程序控制的。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要是每天炒的菜全都一样，这要吃上半个月以后，这感觉也不是太好。 菜谱会换的。 没错，每天吃不同的 啊。 哎，这个医院营养科呢，对7个科室的9名住院患者进行了满意度调查，就吃这机器人炒的菜啊。 嗯。 他们都吃过。那么，结果呢，在这个患者对于食物的种类、色香味、咸淡度、送餐服务员的态度都表示满意， 嗯， 对食物的温度、软硬度、食谱搭配的认为呢也比较合理，哎，对病号饭的满意度啊，从原来的85%升到了95%， 那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机器人炒的这菜很好吃，是吧？ 哎，这个最起码满足了他们的这个口味， 是吧？这说的我都想去人家食堂尝尝这机器人炒出来的饭菜什么口味了。 哎，这可以说是一种科技进步。啊， 是吧？ 它比较适用于这个比较多的人去做饭，我觉得啊。 不过这科技进步确实是在一点一点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啊。 嗯， 原来都觉得这机器人也就是像什么博览会呀，或者说这个电视节目里边啊，那作为展示给大家看看。现在真的投入到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工作当中的时候，还觉得，哎呦，你看这在我们身边的医院也能吃到了这样机器人做的饭菜，没觉 着化程序， 没觉着离我们有那么远，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信息，就是机器人啊也不会说像我们想象那样都是跟人长得一样，俩肩膀扛一脑袋啊。你看这炒菜机器人呢，它就跟一大水泥罐子 是是 啊，不，小水泥罐子， 小水泥罐子， 这怎么老跟这水泥干上了呢？ 反正这个之前不是也有饭店见过那个做刀削面的机器人嘛，是吧？ 刷刷刷刷刷刷刷。 说实话，那个刀削面削的还不错， 嗯， 长得实在是太吓人了。这看起来还挺惊悚的，那画风不太好看。 那上面有刀。 那不重要，外貌不重要，做出来菜好吃就行呗。人干嘛的？不是来选美的，人是来做菜的，是不是？最近呢，有市民反映说，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朝阳管理部门前长期有号贩子出没 啊， 黄牛嘛哈，他们呢在对手摆几个凳子，等排队的人多了之后，再把他们站好的位置卖给着急办事的人。 哦，倒腾那个位置， 每天说呢挣好几百呢。 我 对于这件事儿是公积金管理中心回应，他们呢将会对这些号贩子是没有执法权的。 嗯， 这个以后啊，这银行也是能办相关业务的，所以啊，市民不需要来这儿排队了。 所以他们这生意就没得做了。 今天早上6点啊，已经有市民呢在朝阳区百子湾附近市公积金朝阳管理部门门前排队。 嗯， 但是记者不是发现嘛，这个排在对手的那是几把凳子， 就是最前边。 这凳子还是有几位中年男女看护的。 嗯， 这些人还挎着腰包，时不时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哎， 到了8点多钟啊，这队伍是越排越长。一位穿着某物业制服的男子啊，开始和刚到的市民搭讪，提公积金吗？我这儿有个地儿，100块钱一个。 呵。 交了钱之后啊，有人就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之下就坐在那凳子上了。 好好嘛， 等到早上9点中心开门之后，这些人就先进入了中心。 嗯， 根据记者统计，号贩子呢一早卖出了凳子4把，另外呢有3把遭到了大家的抗议没卖出去。当市民着急涌入办事大厅的时候，他们却跟那儿数着几百块钱的钞票，心满意足的走了。 哎， 市民吴女士负责给职工提取租房用的公积金，她呀见过号贩子好多次了。她介绍说啊，朝阳管理部啊每天大概有150个办事名额， 嗯， 每个经办人呢能办5个人的业务，号贩子摆下的那几把凳子意味着几十个人的办事名额就落入了他们手中。 你看看， 所以啊，市民排队好几个小时无功而返的情况也经常出现。 嗯， 要想真的是排了队就一定能办上事儿，那经常得凌晨4-5点钟就来排队。 这可图什么呢？ 人家吴女士就认为啊，号贩子对办事秩序的破坏啊，那几乎是没有成本的，手段卑劣。记者也把上述见到的情况反馈给了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接线员咨询相关负责人之后表示啊，工作人员很难识别这个凳子啊是号贩子摆的还是市民自己摆的，这个不好管理。同时啊，这个中心对号贩子也确实没有执法权。他说，未来市民真的要提公积金业务的话呀，会逐渐向银行过渡，不需要来中心来排队，这号贩子也自然会消失了。 但是那是多久的未来呢？ 反正吴女士也跟记者说啊，对于真正来办业务的市民说呀，这进门只是第一关， 是吧？ 工作人员审核材料之后还要领号才能办事儿。所以啊，如果市民都不接触号贩子，就不搭理这些黄牛，他们摆这凳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另外啊，这些黄牛一般呢都是几张熟脸，他们身上啊也没有办事的手续，工作人员一检查很快就能识破他们的身份。到时候办事部门的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升的。 看来啊，不是完全不能管，就看你想不想管 啊。也确实，这个他们因为没有执法权嘛，也不好管，这事还需要广大市民朋友们的配合和理解。 都不买它也就罢了， 是吧？而且这事儿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办法，不是说了吗？以后向银行过渡，这对于广大市民，真正有急事要办的市民来说，这是更加简便，成本也更加的低廉，是吧？所以啊，这个号贩子真是为了赚钱这不择手段， 没错， 鄙视他们。 光鄙视还不够，大家还要抵制啊！抵制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就怎么说，别贪那个所谓的方便和便宜就可以了。您比如说这个买电话卡这事儿啊，最近这个工信部也出台了一个所谓叫做史上最严的手机卡实名制的这么种管理的办法。规定在2015年9月1日起，电信运营商在通过各类实体营销渠道销售手机卡的时候，将要求用户出示本人身份证，并且当场在第二代身份证读卡器上进行验证，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实名制。 实名制。 那么网友呢最期待的这所谓的三宗罪有望成为过去式啊。 哪三宗罪啊？ 电话信息骚扰 啊， 个人信息泄露，还有这电话诈骗啊。当然了，这是一种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但现实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哎，这不是离这个实名制这个实施9月1日也这个临近了吗？ 是。 哎，但是啊，这个许多的这个电话亭上，在记者调查的过程当中啊，还能够买到这种非实名卡。 哎，现在还能买得着吗？ 是啊，有一些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话亭的这个老板呢，他就哎说你赶紧买吧，马上就不能买了。你看我现在这还有这个卡呢，这多方便呀，这不用那么麻烦，你赶紧买吧。哎。所以说这个没有这个到了这个执行的那一天呢，有的人他就钻空子，有的这个卖这个商家呀就干脆说啊，我没接到通知啊，反正我现在这还有呢，你要买赶紧买啊，这以后真的执行起来是吧，什么状况真不好说呀。 嗨，这要买要趁早这种话怎么能说得出口，你现在就是买了短暂用几天，等到真的实名制这制度开始执行之后，人家也说了会分批对所有没有实名的手机号进行停机处理。 哎，所以我们呢也要抵制它啊，不要贪一时的便宜去买这种卡，将来会有很多麻烦事儿的。 对于部分老板这鼓励大家伙儿现在趁着这个还没有开始实施这样制度之前啊，囤号的行为，这等于基本上这是算骗了吧？ 没错， 是吧？这行为也不道德，不仅要鄙视，也要抵制哦。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当机立断的事儿。张小辉说啊，今天我们家那位啊因为限号调休一天，我当机立断决定出游。 嗨， 你闺女也放暑假，难得在工作日全家一起逛公园， 你看看 人少景美，你说这刚刚到家啊，不能耽误听大城小事啊，附美照一张。 哎，这说发果然就发了啊，张小辉， 漂亮啊， 哎，发的这是植物园的水杉啊，他说加上人造水雾，宛若仙境啊， 是漂亮。 说实话，一点都不夸张啊，确实这真的是景很美啊。不过好难得呀，能在工作室全家出游，哎呦，美好的记忆真让人羡慕。 这个是，哎，不是翘班了吧？ 没，人家调休， 调休， 人家那口调休啊。 对对对， 不吃草的牛说，儿子两岁半上幼儿园，我骑车带他，给他吃了块球形的水果糖。 哎。 骑着骑着，突然孩子咳嗽不像咳嗽，喘气儿不像喘气儿，腿还乱蹬。 哎呦， 不好，糖球卡气管了， 要了命了！ 我当机立断停车靠边，抓住孩子两个脚踝呀，提着他上下抖动，倒着瞪着孩子哈。很快这糖球就出来落了地了，孩子终于哭出声了。 哎呦， 这个时候我这汗才下来。 瞧瞧， 回家跟夫人一汇报，哎呦，夫人赶紧找凳子坐下了，说腿都给吓软了。 这家伙， 这还真是当机立断，多么危急的时刻呀！ 这个糖球，您这个怎么想起来给孩子横着让他坐这自行车啊？ 不过孩子小的时候确实哈，愿意吃零食，对于像什么糖球啊、泡泡糖啊、果冻啊这些东西 挺感兴趣的， 稍稍。这个块小一点的真的特别的危险， 不过这位朋友 还有玩具的里的这个零件什么都要小心一点。 对，他还真是当机立断， 是，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受过什么训练什么的啊？他这个方法还是对头。 这时候不慌不乱的能够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的，不能慌神，是不是？ 但是最根本的是，您带孩子的时候不能那么粗心大意呀、 哎。不过说实话，这个抓着孩子两个脚倒提这事儿靠谱吗？别给孩子甩坏了。 多大的孩子？ 不是说两岁半？ 两岁半啊。 阳春白雪说啊，哎，别说，当机立断的事还真有。 是啊， 有一年在魏公村一家面馆吃饭，突然后厨着火了。 我的妈呀！ 当时啊，看着后厨有几个大个的煤气罐，我当机立断，马上大喝了一声：“先把煤气罐搬走！”于是跟大家伙一起搬走了这几个大罐，降低了更大的损失和危险。 这是见义勇为啊。 哎呀，这可真是啊，要不然真的着起来，这几个大的煤气罐很有可能会成为爆炸点的。 没错。 不过抢煤气罐的时候也一定要有时有赏，分场合。这比如说火势特别大的时候，或已经燃烧到周围附近，这火煤气罐的温度上去之后，您真的不能贸然进入火场去爆煤气罐出来了。 先报火警，打119，这是最重要的。 是疏散人群哈。这昨天和大家我最后留了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烤那个蒜蓉扇贝呀、那个这个扇贝上面的蒜蓉老变绿，人家饭店烤出来和那个网上图片都金黄金黄的啊。 是啊， 这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昨天也是这个向大家求助。你看果然我今天打开电脑啊，这个也有很多朋友给我发来了解决的办法，像什么 说什么了， 那是花开呀、那和芽呀，小白呀，又见青天，都给我支了招。人说了，蒜蓉没有一起烤的，那都是用油啊煸炒之后放上面的，才能金黄的有味道。人家那时花开也说了啊，这扇贝啊蒙上保鲜膜，上锅蒸几分钟。蒜蓉啊单独用炒锅炒熟，你愿意的话再放点豆豉啊蒸鱼豉油，分别倒在扇贝上就行。用烤箱烤也能用这方法，就是总之啊，蒜蓉跟扇贝要分开做。人还说呢，你试试看啊，实在不行我给你做去。那简直太幸福了，我带料就行，您带技术啊。 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 啊， 你不会做饭。 这只说明一个问题，这做饭也需要动脑子的。我经验少，可是我愿意学习呀、 好吧好吧， 虽然我愿意学习，还有更多朋友愿意帮我呀，是不是？谢谢大家给我支招啊，如果下次我做成功了，给大家分享图片，成功提前品尝之后，再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做的蒜蓉扇贝。 就分享图片呀？ 没有，我说 等着分享食物呢。 我说我先尝尝看。这尝的味道不好，光有卖相也不行啊，拿出去那不丢人吗？是吧？确实试验成功之后，叫大家一起吃啊， 请客啊。 这个谢谢大家支招，我们接下来要进小段路况和广告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老公，你开这么快，外面气温又那么高，轮胎受不受得了啊？ 没问题，咱家的车装了铁将军胎压，四个轮胎压力全是2.5，平衡又安全。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兄弟不是都朝同一个方向，而是无论去哪里，心都会在一起。我是陈小春， 我是钱嘉乐， 我是谢天华， 我是林晓峰， 我是曾毅健。 液体一起兄弟。 2016款液体 1.4 TSI 强悍动力，后排座椅自由组合系统，全系标配全景天窗，12.98万起，斯柯达，来自上海大众汽车。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天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五环晋元桥北向南方向受事故的影响，行驶缓慢，火车请耐心等候。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最近呢，家住在平谷区峪口镇菜坨村的村民王先生反映，他们村呢在2014年底进行了天然气入村入户的工程。工程完工之后啊，相关单位又对挖开的路面进行了水泥回填硬化。这本来是件惠民利民的好事儿。可是问题是啊，在进行道路回填的水泥质量不过关，导致现在道路上全是粉尘跟石子儿。 好嘛， 不刮风还好，一刮风就尘土满街飞。也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对道路重新进行一次回填硬化。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对，这同村的村民王先生就说啊，村里的清洁工啊，每回扫完马路都能扫出一堆沙子跟石子儿，天天都这样，扫完了还掉，这路面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遇上风大的天或者开过一辆车啊，那村里就跟刮完沙尘暴似的，满天都是土。 这也太厉害了。 你说这孩子呀，愿意出来玩，在街道上玩一圈之后，每天呢都灰头土脸的。记者致电平谷区峪口镇镇上的工作人员呢，让记者问菜坨村的村委会，但是村委会人说啊，这天然气改造啊是区里的项目，修路啊还得找项目施工单位，村里管不了这个。菜坨村的村民也呼吁相关负责部门呢，尽快能对村里的道路进行重新进行回填硬化，那就太好了。希望能给村民提供一个安全干净的出行条件和居住环境。菜坨村呢是平谷区天然气改造工程的试点，希望今后的工程能够保证施工质量，不要留尾巴，不能让利民工程这个不利民，是吧？ 没错，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没有把这个收尾工程做好，反而给老百姓带来了这个不方便的地方，这就不好了。 而且试点这个试完了试成这样，你说让别的村子怎么还有信心再接受这样天然气入村改造的工程啊，是吧？ 快点给改造一下吧。接下来这个事儿还挺惊险啊！前天晚上7点多，丰台区星河苑小区2号院地下的车库里边有一辆停在立体停车位最下层的别克车着火了。 哎呦， 幸好是消防员及时赶到，奋力控制火情啊！昨天上午，记者也赶到事发现场。这个时候呢，小区的车库里头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了。几位物业人员正在更换在火灾当中受损的玻璃。那么居民王先生就给记者介绍了一下，说前天晚上7点多呀，他就看见这车库这出口的地方有这黑烟呀，咕嘟咕嘟往外冒。王先生说了，这烟挺大的，而且有很浓的焦糊味儿，不少附近的居民呢都在这围观。另外一名 居民也说了，说起火之后啊，好多人都想去看看，哎呦，我们家那车还在地库里停着呢，怎么样啊， 着急呀、 啊、但是这烟实在太大了，根本下不去， 可不能贸然下去，很危险的。 嗯，王先生说了，很快消防人员就赶到了现场处理火情，说来了4-5辆消防车呢。到这以后，这消防员就拿着灭火用具，穿着那个防护服就下去了，特别威武。他说了，为了加快地库中浓烟的挥散呢，这地库一层的很多块玻璃就被打破了。消防员进去了10多分钟，这火明显的就变小了。可是啊，这消防员出来之后，把这个身上的装备脱下来，就躺在地上大口的喘气，满头都是汗，累得都要虚脱了。说我们看着真是觉着他们太不容易了，太让人敬佩了。那么目前呢，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哎，这个虽然现在进入这个秋季了，但是温度呢，有的时候像中午啊，还是很高的。 是， 所以咱们这个私家车呢，自己也要照顾好它，给它这个该保养的地方弄好了，别让它在那儿自燃了，那这多危险呀！ 不过确实啊，这水火无情，可是人有情啊。每次遇到这样惊险场面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冲在第一线，确实是为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了这个非常非常充足的保障。 嗯， 可是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站在这样的角度也确实觉得很心疼，因为可能就在那样的防护服一句句防护服后面的这个脸庞啊，真的很年轻很稚嫩、 嗯、 所以啊，也确实为我们这些所有可爱的人民子弟兵们啊，这道一声你们辛苦了。这个前天啊，这个最近这个有消费者就反映说这个本来呀想给家里添一件轿车，可是在网上买车的时候啊被骗了，居然比这个实体的 4S 店呢要这个花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原本是打算省下的，这不被骗了吗？结果就多花了10000块钱。吴女士啊是河北张家口人啊，这一直想给家里买一辆轿车，说打听了一下，买这个国产的某牌子轿车其中一款，在我们当地啊，那需要50000多块钱呢。 是啊， 于是他就通过网络搜索找到了一家销售同款车型的商家。 这我还头一次听说在网上还能买车的， 你看这是新鲜事儿吧、嗯？所以人就试试呗。这网上标价是53000块钱 啊， 但是啊，对于这几天购买的客户，人家可以优惠15000块钱。 哎，那就剩3万多了， 是吧？你这现场买要5万多，这一下又差了10000多块钱呢。 是啊， 这吴女士一看这能省这钱，那就看看呗，赶紧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这家商家。 嗯， 一名姓李的女士热情邀请她来北京看车。这个吴女士和丈夫以及几名亲属啊，这不这两天就来到了北京丰台区小井附近的这家店、 嗯、 希望能够顺利买到物美价廉的轿车。 哦，还真有这么一家店。 吴女士就回忆说啊，人家说要想看车先交10000块钱押金 啊， 这因为丈夫对买车的程序啊不是很了解，也没什么经验，这不着急看车也是实心实意想买啊，就先交了这10000块钱，签了份合同，交了49900块钱的购车款。 这好，一块都交了。 然后这就跟着工作人员呢去四季青附近的这家店里提车。 嗯， 还没到地方，人家就把车给开出来了。 哦， 哎，这体验挺好的啊。吴女士说，当时店里还许诺呢，这49900块钱的购车款啊，这个买了车之后，我们店啊给你送什么饰品 啊， 附送保险、购置税，这多收的那10000块钱押金啊，我们会退给你的。 嗯， 这回家直接上个车牌，你就能上路了。 这说的挺好啊， 是吧？这吴女士一高兴，办完全部手续，第二天打算去店里退这10000块钱的时候， 怎么样？ 情景不太对呀！ 啊， 有几名男子将她丈夫给围了起来，而且还把那个10000块钱有一张押金条嘛、 啊， 不是在手里，人家给收走了。 嚯！ 吴女士说啊，店里的人说，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是购车服务合同， 嗯， 10000块钱定金提供的是购车服务的中介费。 嘿， 这么说我们就觉得上当了，他们之前根本就没说明要收那么多的费用。 好家伙，这加起来这不就快6万了吗？ 昨天呢，记者也随着吴女士跟苏先生一起来到这家位于丰台区小井附近的汽车中介销售店。店里的一名姓李的男子说啊，这个店里没有吴女士和那个她丈夫说的那个姓李的女子 啊， 那人不是我们公司的，你们要想跟我们要钱有凭据吗？ 这不让他们收走了吗？ 这随后自称是一名负责人的男子说啊，他们公司啊就是做中介的，收的就是中介费，那是不可能退款的。 好嘛， 看着店方收取的钱款不可能退还，这吴女士和丈夫一着急赶紧报警吧。 嗯， 人家警方也表示啊，他们之前呢收到过关于这家店的类似报警， 因为人家店方能够提供出来双方签订的一份合同，所以只能认定这是双方的民事纠纷，不是警方的管辖范围。如果消费者这事儿真觉得过不去啊，可以到法院起诉解决这件事儿。 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条让人家收走了， 而且之前签的合同人家说得很清楚，只不过大家伙签合同的时候没有明确认真看。 哎，这里边叫插圈弄套啊， 是 你下了好多的这个套，你这个得特别的注意才行。 这不被人算计了吗？是吧、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凡事不能图便宜， 别贪便宜， 再想着急买什么，想达成这愿望和目的的时候，也不能一激动啊，该看的手续得看，该办的章程得按照章程来办，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对，哎，这个最后这个事儿啊，听起来也让人特别的这个伤心和遗憾。有一个22岁的男青年来北京打工，结果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哎，这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出去玩，到了这个离门头沟区的一个车站的这个旁边啊，看见有一个罐状的货车停在铁路上，俩人呢，啊，这个李某就先说，哎，你看我能爬上去，上面好玩啊，结果就爬到车顶上去了，没想到悲剧发生，砰的一声巨响，火球腾空而起，这李某触到了头顶上方的高压线电缆， 哎呦， 结果这个当场身亡，在这之后呢，这个他的这个父母也来到了北京啊，年近六旬的父亲呢也是非常的悲伤，而且呢他还把这个北京铁路局啊给告上了法院啊，说这个北京铁路局你们这个下属的车站没有做好安全防护和警示的义务，所以要赔偿损失啊，提出的额度呢有120余万元。那么因为有证据要补充，所以法官呢暂时宣布休庭，择期再审。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这个扒火车这事儿不能干，是吧？太危险了。这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今天意犹未尽的和大家聊了当机立断的话题，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这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大城小事不见不散了， 再见。 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说大不大， 大 成小事，说小不小，大成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新闻2015。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异地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泽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